夜里的站台，末班车离开。哦，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，背叛无不坚决，告别需要体面。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，这是我的命运吧。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，哦，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。他是可遇对岸，不论是在哪一边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再见了，请转身，泪如雨下。今天夕阳西下，断肠人流像是烟花，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，孤魂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da sweet Anya， 街拐角的酒店，走廊尽头的房间，冰冷的窗栏上有陌生人的气味，在那欲望的后面，是无尽的空虚悲哀。我亲爱的，这陌生的，这城市下起雨了。今天夕阳西下，断肠人流像是烟花，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，孤魂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that's sweet Anya，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， I'm a dear I'm a dear I'm a dear yeah la Shela Shela Shela la， 等一幕一幕熄灭吧。Oh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， I'm a dear I'm a dear I'm a dear yeah la Shela Shela Shela la， 我是谁，我爱谁，我要谁，我去哪。天夕阳西下，断肠人流像是烟花，我已四分五裂，